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欢迎各位又来到星期一了，不过星期一就有一个全新的面貌，就要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最新的节目，叫做一剧之本。究竟一剧之本讲些什么呢？有些什么新的听下呢？当然不少得的就是一定要有新的嘉宾，新的嘉宾来头就很厉害，我们首先介绍一下他出来先，就是我们的，是我的大师兄黄晓初先生。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初。那阿初就是我在烟学院嘅师兄啦，喺演艺学院识到佢咧，系我人生嘅光荣啦，得唔得？ 有冇咁大件事啊？ 不过咧，真系我睇翻你嘅过去嘅资料，原来你真系一个劲人嚟嘅。首先我讲下错啦，佢系毕业于美国 UCLA 舞台电影及电视学院，以优异嘅成绩咧获颁艺术硕士添。最劲都唔系呢啲，我觉得最劲咧就系、是，哇！我见你跟过好多大师级嘅人马学演技啊，舞台劇嘅知識嘅喎，咁啊，例如有德斯丁何夫曼啦，有安東尼霍健士啦，喂，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你嗰陣時去學師嘅時候，點解你會去學，或者你係咪真係咁中意呢樣嘢先？ 我諗件事又有一半係機緣巧合嘅，嗰陣時即係其實自己喺演藝學院畢咗業之後。嗰陣時冇諗住咁快會讀個碩士嘅，嗰陣時原本係諗住哦，我都可能會做幾年嘢啦，到儲啲經驗，然之後先去讀書啦。咁點知又機緣巧合，有一個組織咧搞咗一個點講咧，好似聯招咁啦，你當係佢組合咗就幾十間學校，都係啲名校嚟嘅。咁然之後你一次過報咧一個 application form 就可以報曬咁多間學校。咁當然我都唔係話報曬咁多間學校，係揀咗幾間嚟報。咁我嗰陣時就報咗三間嘅。咁啊，純粹抱住個心態就係去，喂，如果我真係有一日會去報會去讀嘅話，咁不如當即係攞個 interview 嘅經驗啦，咁就走去報啦。點知就佢就真係收咗我， 全部收曬。 唔係，其實就淨係 UCLA 收咗我啫。Okay， 另外嗰兩間到最後我自己都唔係特別鍾意嘅，咁但係總之就 UCLA 又收咗我啦。點知佢收咗我其實就大件事嘅，因為我係純粹係抱住一個即係攞個經驗嘅咁樣去考嘅啫。點知佢收咗我，我又冇報任何獎學金，我就乜都冇。突然間我就讀又唔係，唔讀又唔係啦，因為個機會就相當難得，因為 UCLA 其實係呢個美國三大戲劇學院之一，即係同耶魯大學啦、紐約大學啦就齊名嘅。咁就所以嗰個機會好難得，我估我如果當時唔讀嘅話咧，我未必再有機會去讀嘅。咁所以就當時就硬着頭皮就想辦法喺呢度借啲，嗰度籌啲，咁啊去啦。好彩我就去到之後咧，就啲教授又好關照，咁就好多獎學金啊。嗰啲同埋我又喺學校教書啊咁樣，咁就輾轉就我啲學費就減咗好多好多，咁到最後就真係好好彩咁就繼續喺嗰度讀書啦。咁我當然係鍾意呢樣嘢先去讀啦， 係係係， 因為你都知道啦，喺香港搞舞台劇係真係接近零收入， 可以令到你食到早餐嘅啫。 早餐都冇得食，搭車冇咗啦已經。咁就是好鍾意呢樣嘢嘅，我本身係讀導演㗎啦，喺香港演藝學院嘅時候，咁跟住去到 UCLA 都係繼續讀導演啦，但係亦都因為 UCLA 係喺正即係 LA 啦，洛杉磯啦，即係喺正荷里活啦，咁就有機會見到你頭先講嗰啲大師啦，因為 勁啊，聽個名都覺得好勁嘅大師啊， 係即係喺香港基本上我哋冇機會接觸到嗰啲人啦，但係我哋喺嗰度，因為我哋嘅老師亦都係人面最廣人啦，我哋即係譬如有啲師兄亦都係好神級嘅人啦，譬如係講 Coppola， 即係我唔知道中文叫咩 ，Coppola 就其實係教父嘅導演，其實就我師兄嚟。 哇！ 即 系 你谂下，你谂下系我系会见到佢嘅，即系佢会系一年翻嚟行几日，然之后就佢又会搞啲戏剧节，然之后我哋又会参加咁样，即系系一个咁样嘅氛围之下成 长。擦下个膊头都会好开心咯，我见到佢哋。 系啊，即系所以就喺嗰度亦都学 到好多喺香港，即係喺演藝學院讀嘅時候，真係冇機會接觸到嘅嘢啦。 咁其實我見你依家翻到嚟香港咧，呢、這個學位咧，即係學你話齋啦，喺呢行揾食可能賺到你嘅早餐嘅。但我見你喺演藝界上面都有幾多嘅名銜喎，你又會喺演藝學院講客席講師啦，又會係好多戲劇嘅導師啦，或者你自己有個劇團添嘅。其實阿初咧，佢本身咧亦都係一個攝影師啦，亦都係一個音樂家咯，可以咁講。咁跟住另外咧就係著會幫人哋作下曲啊，佢亦都係一個會吹薩克斯風嘅一個音樂家嚟嘅，好勁啊，多才多藝嘅真係。 真係搞嘅啫，嗰啲講出嚟。 咁所以今次咧請阿初嚟咧，黃曉初先生嚟同我哋一齊講下一劇之本咧，亦都係我哋嘅榮幸嚟嘅。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就講下咩一劇之本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繼續翻翻嚟一劇之本啦，繼續有我 Winky 賴慧玲同埋黃曉初阿初喺度嘅，阿初你好。 好。 咁啊，頭先又講咗你個背景好勁啦，咁我相信今次咧，你會帶俾我哋好多新嘅一啲資訊，係關於劇本嘅喎，咁亦都係你好熟悉一個範疇，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今次我哋呢一個節目啊，大概會講啲乜嘢呢？ 其實一開始去諗呢個節目嘅時候咧，主要就係即係喺我嘅角度啊，因為。聽眾都會可能覺得奇怪，就係、是、喂，阿初最多都係導演啫，點解唔揾個編劇嚟講咧？咁，但係其實即係又講翻我喺美國讀書嗰陣時，其中一樣好重要嘅就係我讀書嘅時候，其實主要讀兩樣嘢，即係主要研究兩樣嘢咧，應該話花最多時間嘅，就係一樣嘢我叫做即係如何和演員工作啦。即係我哋有一個老師係即係專係教呢樣嘢，咁我花咗好多時間跟佢啦。另外有一個老師咧就係、是。如何和編劇工作？即係呢一個如何和編劇工作，輾轉成為咗我喺美國其中一個最大嘅工作啦。即係不論係喺學校同埋播餘嘅時間啦，因為輾轉呢樣嘢唔知點解揚咗出去啦，就開始有啲人知隔離學校嘅，即係電影學院嗰啲同學又開始攞劇本俾我啦。坊間開始有人唔知點樣攞到我 email， 知道我住喺邊，就開始懟劇本嚟俾我睇，叫我喂幫下手啊，睇下咁，然之後 即係點樣改進佢啊？點樣同編劇再溝通得好？ 係啦，係啦，咁呢樣嘢其實我就叫佢為英文就叫 play development 啦，即係一個劇本嘅 發展 啦，係啦。 但我想問啦，如果一個導演同一個編劇合作，即係對於我哋一般聽眾嚟諗咧，就係、是、導演攞咗個劇本就同演員去一齊點樣睇下整到最好噶啦，排練噶啦，咁啊唔會諗啊導演同編劇去合作嗰個過程究竟係你。再要改進佢嘅嘢，會唔會好唔尊重佢咧？咁究竟係點樣同一個編劇去再令到件事更加好咧？ 即係其實我都要即係所謂嘅澄清下啦，就係嗰個所謂嘅改進咧，唔係我去改嘅劇本，應該話我作為一個我哋英文叫 dramaturg， 中文就叫而家有啲人亦叫戲劇文學指導啦，就係攞住一個劇本，我哋嘗試一個純戲劇理論嘅角度，去睇呢個劇本。如果呢樣所謂嘅純戲劇理論呢樣嘢係存在嘅話，我哋可唔可以當佢係好似一把尺咁樣，試下攞個劇本出嚟度，然之後度完之後，我哋見到，咦呢啲位長咗，呢啲位短咗，呢啲位好嘅，呢啲位唔好嘅，呢啲輕嘅，呢啲重嘅，咁我哋就開始用呢咁嘅方法去改進個劇本啦。而呢樣嘢係即係我自己去做嘅時候咧，我係希望盡量持平，亦都希望盡量。以个编剧嘅角度去帮佢，去将佢要做嘅嘢系发展得最好，而唔系纯粹地嗱。当然冇办法避免嘅就系我自己嘅个人嘅品味，我嘅口味，我尽量去撇除呢样嘢，跟住再去帮个编剧去将佢原本嗰样嘢发展得最好咯。我谂呢个就系所谓嘅即系剧本发展咯。 阿初，你讲到咧，好似好深咁，我又介乎明同唔明之间。我谂咧，我哋嚟紧都要举好多例子咧，去讲翻你头先嘅嘢，究竟系点解啦？因为可能一般嘅听众咧，佢哋听完之后点啊，即系剧本要点样去改进啊？咁究竟其实乜嘢剧本，可能我哋都唔系真正了解得到嘅。如果真系要真正了解到咧，我谂我哋之后咧一定要有更加多嘅例子去讲，同埋咧，即系你讲编剧啦，历代都有好多好多嘅编剧。我谂我哋要去了解唔同嘅编剧，知道佢哋。剧本点样去演变成为今日好有名或者名流青史嘅一啲剧本咧，都唔容易嘅。不如同我哋预告一下，你会咧大概讲啲乜嘢剧作家呢？ 其实咧，因为我哋而家讲嘅剧本咧，或者系即系就我所学嘅啦，我所知嘅啦，即系而家我哋所讲嘅戏剧啦，主要就系由西方，我由西方所学嘅西方戏剧啦。而呢个西方戏剧，我谂我哋一定唔可以即系忘记嘅，就系由佢嘅源头，由古希腊嘅。戏剧、悲剧也好， 一切戏剧由祭祀开始，咁就从古希腊开始发展至今噶啦。呢啲系书本上面一定有嘅第一句关于戏剧嘅事情啦。 经常都系咁讲嘅。 一切戏剧的源头啊，唔可以忘记古希腊嘅一啲剧场啦。 系啦，咁我哋由嗰度开始就会拣一啲我认为系大家唔应该错过嘅剧本，又或者系由呢啲剧本入面，我哋点样见到戏剧嘅改变啊？即系不论系佢表演嘅模式啦。佢嘅特性啦，到一路人类嘅品味口味，因为我哋个世界喺度改变紧，我哋戏剧嘅题材喺度改变紧，咁一路由古希腊去到中世纪，跟住去到近代一啲。美国也好，香港也好，甚至系我希望可以，因为我唔想我哋讲咗一啲咧，原来大家听完之后，哦，纯粹系理论嚟嘅，冇用嘅。咁好可能咧，我哋会有其中一两集咧，可能系揾一啲上映紧嘅电影，我哋就真系攞嗰啲所谓嘅戏剧理论嚟度下呢啲剧本，咁啊睇下我哋见到有啲咩好，有啲咩唔好咯。 你会唔会教识我哋点样去欣赏或者去判断一个剧本到底系点样嘅咧？ 教识就唔敢讲嘅，但系我啊想同大家分。分享下咯，即 系 因为 神级， 因为我绝对唔系嘅，但系我谂即系几有趣嘅。你我而家特别系因为我其实有一部分嘅工作系依然系同剧本好有关系嘅，我自己都仲要写。 系，我以为你影相多咯，系点样同剧本关系咧？ 因为就算系我而家写嘅剧本，可能有广告嘅剧本啦，可能有微电影嘅剧本啦，咁甚至系我而家将戏剧理论我嘅即系应用啊，系放喺一啲你冇办法想象嘅地方。就算我写歌，我都系用紧戏剧理论嘅。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如果我哋清楚嗰个所谓嘅戏剧理论系咩嘅时候咧，喺你应用喺你日常生活见到嘅嘢度咧，你会见到好多好有趣嘅嘢嘅。其实咁好啦，我头先讲话就系，如果我攞住一个即系睇到嘅电影电视嘅剧本，你喺坊间你会听到而家身边嘅人咧会讲，我最近睇咗个咩戏啊，好睇唔好睇？你会听到佢哋嘅评价咧系好有趣嘅，但系佢哋评完之后咧，有啲人咧又唔知道真系点解好睇，或者唔知道真系点解唔好睇。 系啊系啊。 但系如果我哋真系可以攞住呢个叫做戏剧理论嘅嘢，如果我哋对呢样嘢开始有认知嘅话，你就会发现原来你见到某啲嘢好睇或者唔好睇咧系有原因嘅。嗰啲原因系我哋有办法，我哋叫清楚咁厘定到，而你到最后知道自己点。点解会咁样？又或者点解人哋会咁样？咁我哋咁样就真系可以应用喺我哋平时去睇戏嗰度咯。我认为， 不如我哋讲深入少少啊。究竟咧乜嘢系剧本咧？对于你嚟讲，即系或者点样系一个戏，一个完整嘅戏咧？ 剧本啊，即系老师话斋，经常话斋，剧本一剧之本，即系好似我哋个节目个名咁样。咁真系大部分嘅戏咧，其实通常系有。一个叫做剧作家啦，即系而家已经可能有啲嘢改变咗，即系可能唔系一个人嚟，可能系一班人嚟，甚至系可能系一个电脑 program 嚟嘅。吓，系啊，我迟啲再同大家讲下究竟呢样嘢如何运作啦。 好有兴趣知呢个。 但系就系有人有人去发展一个概念，而呢个意念辗转变成咗一个剧本，佢系一个文字嘅模式去。記錄咗一啲動作啦，一啲嘅對白啦，咁然之後以呢一個作為個藍本嘅基調，咁就開始去做戲啦。咁跟住先至出現有演員啦。其實去到好近代，大約得200年嘅歷史，先至有呢個叫導演嘅工作嘅啫。咁之前真係 個編劇就大曬噶啦，佢寫咗個劇本，大家就跟佢，因為佢已經知道應該點做噶啦嘛。咁我哋跟個劇本就去做，咁所以劇本就其實係最開初個創作個源頭嚟嘅，可以話好多時係。咁而家我哋見到好多，譬如話電影啦，有啲叫編導啊，即係電視台有啲咁樣咯，編導又係編劇又係導演。咁電影見到好多時個導演就已經都係個編劇，呢個幾常見嘅而家。咁但係其實一開始個意念好多時都係由一個故仔，真係個劇本對白基本嘅動作，如何有一個脈絡去講清楚一個故仔開始。咁所謂嘅劇本，我諗最重要就係咁樣啦，就係用文字去記錄呢啲嘅意念。然之後咧，去到近代我都係話啦，即係有大約係200多年嘅歷史嘅啫，導演咁先至有演員有導演去真係重新去詮釋呢一啲嘅文字，到佢可以擺喺舞台上面，或者係擺喺電影嘅熒幕上面，或者係其他嘅攝影師點樣去處理呢啲喺劇本入面描述咗嘅嘢，變成畫面，變成影像，變成身體動作擺喺舞台上面。所以劇本可以話係所有戲劇藝術嘅源頭咯，而所有嘅戲劇藝術係包括舞台劇、電影、電視嘅咯。呢樣嘢就係我所理解嘅劇本啦。 咁但係一個好嘅劇本啦，其實咧我都係演藝學院畢業，以我所知啦，有一個我學到嘅一個信念就係、是、一個好嘅劇本或者一個好嘅戲咧，好多時都會有起承轉合，一啲唔同嘅階段令到個劇本變得完整嘅。咁你又同唔同意呢一點咧？ 就我而家嘅所學所識啦，或者我日常嘅應用啦，起承轉合呢四個大字可以話係所有戲劇嘅根本嚟嘅，或者我試下調翻轉頭咁講啦，起承轉合我哋而家就攞住呢一把，你叫佢做尺也好，乜都好啦，叫規條也好，去度翻嘅你。但係如果你深入咁去了解我哋身邊所有發生嘅嘢嘅話咧，所有嘢都一定有起承轉合㗎。我舉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呢樣嘢點樣係真係喺戲劇上影響緊我哋啊？我諗好多人都試過一個咁樣嘅經驗啊，就係、是、你喺屋企換衫準備出門口㗎啦，喺房度行出廳準備著鞋嘅時候，屋企人喺度睇緊電視。佢喺度睇緊電視嘅時候，嗰、那個入面個劇情前文後理你唔係好知啊，但係去到嗰個位你大約知道而家發生咩事啦。咁你跟住就開始好緊張，死啦，咁跟發生咩事呢？喂，你講你殺佢定唔殺佢？喂喂，出門口㗎喇喎，喂點啊？跟住你焗住出門口，好啦，你就心掛掛咁。咁其實嗰樣嘢就已經係彰顯緊起承轉合係如何發生。嗱，你未必完全知道曬前面發生咩事，但係只要佢有足夠嘅資料令到你知道而家發生咩事，咁嗰個已經建立咗某一個起㗎嘛。 系 咁開始你會越嚟越緊張，就已經係成㗎啦嘛。好啦，你一日唔知道佢點樣結局，你一日唔知道個轉同埋合係乜嘢，咁你就心掛掛啦。咁其實所有嘅戲都係做緊呢樣嘢嘅啫，只不過係我哋點樣去定義喺每一刻或者成個劇本宏觀也好、微觀也好，起承轉合如何發生。而呢樣嘢可以話係我哋成個節目啊，嚟緊將會成日會面對嘅一樣嘢，就係、是、究竟喺每一個戲入邊起承轉合如何發生，又或者唔同嘅媒體之下，舞台劇也好，電影也好，電視也好，起承轉合嘅發生有冇唔同，或者點樣彰顯出嚟咯？ 哇，好吸引我聽啊！即係唔單止係講故仔咁簡單，因為本身咧請阿初學翻嚟咧就話：哇，初學不如同我哋講多啲劇本，聽下故仔啦。咁啊，但係依家聽啦，應該唔止聽故仔咁簡單，仲可以學識點樣去欣賞一個故仔，係一個唔錯嘅經驗嚟嘅。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就入肉啲噶咯。 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翻翻嚟一劇之本啊！咁啊，繼續有我 Winky 賴慧玲同埋黃曉初，我大師兄喺度嘅。初你好 ，Hello 大家。 嗱，初頭先我哋就講到咧，一個劇本係應該係點樣欣賞佢，但係咧事實上我哋咧依家喺譬如睇戲啊、睇舞台劇啊或者睇電視啊，都會有時覺得哇唔得，唔好睇啊！究竟係點解？你覺得依家咧通常譬如我哋喺香港睇到一啲劇本咧，最大嘅問題喺邊度？係咩原因？劇本係咪真係咁關事咧？ 我諗即係其實好多原因嘅，我諗各個因素都有，唔係淨係劇本，唔係淨係導演，唔係淨係演員，好可能係關觀眾事嘅添。其實我 又或者呢三部分係可唔可以分開到嚟睇到啊？我覺得今次係導演有問題啦，我覺得係演員有問題，我覺得係劇本有問題，係咪可以分開得到？ 其實我認為係可以嘅、因為即係點解我頭先我提話去到。会唔会系观众都关事呢？就 系 因为如果观众识睇嘅话，咁嗰啲人做呢啲嘅，佢就唔敢咁怠慢噶啦。其实，咁但系好多时系因为观众都未必识睇，咁观众追求紧嘅嘢就令到嗰个所谓嘅商业嘅运作咧，就导致佢咁样出现啦。你想睇明星靓仔靓女，想睇情欲，想睇搞笑，想睇佢除衫咁样。咁佢咪做嗰啲嘢俾你睇咯。咁、但系如果我哋系有一个品评嘅能力，有嗰个品味嘅话，我哋开始分得到，咦呢、這个系导演做嘅，呢、這个系演员做嘅，呢、這个系编剧做嘅。咁嘅话就好唔同噶咯。你睇下而家香港咧，即系我得罪啲讲句，你睇下好多点解我哋成日话啲演技唔得，因为啲人唔识得品评啊嘛，最紧要靓仔。 系。 你难得见到有一个两个好戏嘅人咧，就已经系好难得噶啦。咁。其实大家大约识睇嘅，大约啦，但系又未真系即系去到话，唔好话攞到一把尺咁过分啦。但系起码你系如何品评嘅咧？你点样觉得佢好？点样觉得唔好咧？你开始攞得住呢啲嘢嘅时候，你就会开始分得到。咦？呢啲原来系导演做嘅，呢啲原来系编剧做嘅，呢啲原来系演员做嘅。咁样嘅话咧，你就可以真系分开佢去睇，然之后你就品评到嗰啲嘢好唔好啦。 所以我觉得咧，要学识做一个好嘅观众咧，一定要听实一剧之本啊，系嘛？冇错嘛， 希望可以啦，希望我都系分享一下啲我觉得正嘅。 好，咁啊嗱，不如即系教下我哋点样可以睇到系可能系导演问题、剧本问题或者演员问题，即系可以睇得到究竟嗰次嘅演出一个演出系发生系咩事咧？ 嗱，其实好难，真系笼统咁话一定分得到嘅。但系嗱，我头先都讲过啦，一个剧本其实就系佢文字版本最开初嘅嘢。 系 咁嗱，可能好多人都有啲谬误啊，就系佢哋谂住剧本究竟系点嘅。嗱，我谂大部分人如果你对呢样嘢有兴趣咧，可能你会接触过一啲电影电视嘅剧本嘅。舞台嘅剧本可能少啲，但系其实好容易接触到，你去图书馆借就得噶啦。 系啊系啊。 咁通常嗰啲剧本系点样嘅咧？就系、是、有啲对白啦，同埋有啲。括弧啦，即係可能嗰啲括弧咧，就我哋英文就叫 stage direction， 中文叫舞台指示或者舞台指引啦。咁可能就會話俾佢知一啲動作，甚至係有陣時咧有語氣或者感情會括住咗。但係其實咧就特別係語氣感情咧就好少喺劇本入邊出現嘅。即係只有啲唔專業嘅劇本先至會咁樣嘅啫。 因為一滴眼淚在這時留下。 咁又唔同，因為如果你話一滴眼淚在這時留下咧，如果係電影劇本嘅話，好可能需要嘅、因為嗰個係一個用影像去交代嘅故仔啊嘛。 即係 可能會出現嘅，嗰個可能係一個鏡頭嚟嘅，係一個畫面嚟嘅。咁但係舞台劇本咧就好少嘅，因為你好難喺個劇本入邊一次過描述曬所有嘅畫面嘅。 係。 咁所以變咗咧就大部分都係對白，即係佢講嘅嘢，同埋行動行為，即係譬如佢打咗一拳。因为如果佢唔打佢一拳，可能个剧本冇办法推进噶嘛。咁嗰度就写得好清楚啦。但系佢写佢系开心定系唔开心，冷静定系激动咧，嗰、那个就未必会令到个戏冇办法向前行嘅。 系。 所以呢啲嘢其实剪转咧，第一冇乜必要写啊。第二就系嗰啲位咧，好多时系演员同埋导演可以发挥嘅空间。 系。 所以呢个就系剧本啦。我哋系睇到嘅咧就系、是，咦、這个剧本有写到佢一定要跌咗啲唔知乜嘢落街咁样。咁、嗰个就一定系编剧写噶啦。咁但系点样跌呢就可能唔係個編劇寫㗎啦，可能係個導演設計嘅、可能係個演員，喂呢嚿嘢我唔知點攞喎，到最後係一齊做出嚟，咁嗰度可能我比較模糊啲，但係我哋見到就係點樣去處理到嗰個原本係文字嘅，可以俾觀眾見到嗰啲選擇咧，通常就係導演去決定嘅。好啦，到真係執行啦，嗰啲就通常係演員咯，因為如果我突然間有一場戲，個導演係唔知點解啦，總之就話你要好慘嘅，你要個樣係好慘，跟住個演員做好慘，然之後你唔信佢好慘，咁我哋咪可以將呢三樣嘢分開睇到啦，就係、是、嗱、那個劇本寫到嗰度未必有寫佢特別慘嘅，但係個導演而家選擇要佢好慘，咁呢個選擇正唔正確咧？我哋覺得好唔好咧？咁觀眾可以去評價 自己，見到劇情係咪已經去到咁慘啦？ 好啦，跟住個演員再去做啦，你信唔信咧？覺得佢做得好唔好咧？即係如果話好深入嘅表演理論，我哋可以再講啦。但係我姑姐唔講住，你信唔信先？你覺得佢做得好唔好先、你可能到最後會睇到有幾個唔同嘅情況啦。劇本寫得好好，可能導演選擇好差，但係個演員已經好努力啦，盡量做好咗嗰樣嘢啦。可以係咁，亦都可以係個劇 本寫得好好，個導演點解會咁樣選擇嘅？但係個演員都做得幾好，即係可以有唔同嘅情況嘅。但係我哋由咁樣咧，就可以見到哦，原來呢啲係邊個做嘅？咁我哋剪轉就可以分得到點樣佢好同埋唔好咯。 咁但係嗱，你講到一個劇本嘅推進，其實一個結局對於個劇本嚟講重唔重要咧？ 我諗到最後其實每樣嘢都重要嘅，但係特別係結局可以話係其中一樣最重要嘅嘢嚟。嗱，當然啦，即係呢啲嘢如果牽涉到理論上嘅定義咩為之結局咧，又開始複雜啲。但係我籠統咁樣講，即係到最後佢哋點樣啦？因為我哋通常講故仔都會有呢句噶嘛。到最後佢哋就點啦？啲典型嘅童話故事就係到最後佢哋就快快樂樂咁樣生活落去啦。唔系冇意思嘅，因为跟住如果你讲个故仔俾个小朋友听，个小朋友就会咁跟住点啊？巫婆死咗啦，而家点啊？之后佢哋就快快乐乐生活落去。哦，咁你讲晒啦，咁算啦，我就唔追问啦。 好似好明咁样， 即系起码有一样嘢令到我哋觉得嗰个系叫做真系结局啦，嗰度完咗啦呢件事。等我哋出门口着对鞋都唔使再望住个电视机啦，那个叫做结局啦，有样咁嘅嘢。咁當然係重要啦。 其實點解我咁問呢？因為我覺得呢依家坊間呢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劇本啦，即係無論電視啊、電影啊定係舞台劇啦，有啲呢可能係冇語言嘅，有啲可能係即係純肢體嘅，純肢體語言嘅，或者有啲係嗰個形式可能係我哋未見過嗰啲形式添。有咁多唔同嘅形式底下，你覺得我哋鑑賞劇本係咪都係用同一個角度去出發呢？ 我認為係啊，嗱你諗下，啱啱啊 Winky 你又提到話有一啲純肢體嘅，可能佢冇對白嘅，甚至你去我頭先都話啦，我係應用喺音樂上面，亦都應用喺舞蹈上面。你去睇一個舞劇，應該都係咁噶嘛。 即係佢哋都係有劇本噶嘛，其實係。 我認為係啊。係 啊係啊。 只不過呢個劇本係一個我哋純粹我哋平時嗰啲線性故事推進啦，定還是有一啲可能係描述緊我哋嘅潛意識嘅一啲感受嘅，咁佢都有一個劇本噶。咁所以係呢樣嘢應該係一樣都應用落去嘅，而嗰樣嘢到最後其實都係嗰幾個字嘅啫，起承轉合。究竟我哋點樣幾時？然之後定義個起承轉合係關係緊邊樣嘢？究竟係關係緊個角色嘅潛意識啊？定還是係有個事件嘅推進啦？定還是係啲乜嘢其他嘅嘢咧？咁但係到最後，我哋最重要明白嘅就係嗰個所謂嘅起承轉合咯。 我以前咧聽過一個咧，真係師姐同我講咧，佢話對於佢嚟講咧，只要嗰個劇本有一個場口係佢覺得好感動或者好好睇，佢都會認為嗰個係一個好嘅劇本。你又認唔認同呢一句說話？ 咁如果嗰個戲有500場，有一場係好嘅，有499場都唔好嘅，咁你話嗰個劇本仲好唔好呢？即係對我嚟講，我就覺得唔通嘅。你如果話嗰個劇本真係有一場好好，其實好似大家睇電視咁樣啦，你睇電視劇其實好難嘅。佢要寫咁多集，然之後日日都要做，因為外國好多電視劇一個禮拜做一場㗎嘛。我哋而家係晚晚都要咁做，然之後要做咁多呢，其實好難做得好嘅。 覺得呢依家電視劇唔係每晚嗰一個鐘有起承轉合，係每15分鐘都要有一次起承轉合㗎，好恐怖㗎、 哦。如果你問我嘅話，其實戲呢係應該每兩句對白，甚至係一句對白都已經有一個微觀嘅起承轉合，係必須要存在 的。真 我嚟讲系咯，即系我做剧本分析嘅时候，我系要求到一个咁样嘅田地嘅。 哇，好深喎、啊！我唔明白、啊，即系真系做得到嘅。 真系做得到，因为嗰个所谓嘅微观，可能系变得嗰啲嘢会所谓嘅细埃啲，但系都有噶。即系我而家讲呢句嘢，点解我会讲啫？系因为你头先讲咗某啲嘢出球我噶嘛？咁、你讲嗰啲嘢咪就 系 个起因咯？咁我一路讲到我最重要嘅嘢，咪就系嗰个成，甚至去到转啦。咁我讲完咪就合咯。咁所以係一定存在，只不過我哋有冇辦法好清楚咁樣去，我哋叫做 identify， 即係指出好清楚咁指出究竟係邊一樣嘢係個戲，點解係戲？如果我當佢一件藝術品嘅時候，每一樣嘢就係精挑細選㗎嘛。我唔係隨便我而家同你傾閒偈咁樣，唔係啊嘛，係佢揀咗嗰個位，佢係因為呢樣嘢先做下一樣嘢嘅。咁我哋睇到呢啲嘢就見到嗰樣嘢個品味啦，即係我哋嘅品味嗰樣嘢，你覺得係值得定係唔值得，有價值定係冇價值，好定係唔好啦。 嗱，咁我真係想問啦，依家咁多电视剧啦，学你话斋啦，即系15分钟其实都可以有起承转合。其实佢做到呢样嘢嘅，但系亦都点解会咁容易俾人话佢唔好呢？ 几样嘢啦，啊，头先我系好老实嘅，我净系觉得观众系占咗好大部分嘅责任 啦。就 系 因为 你睇电视咧，唔同我哋去睇电影或者睇舞台剧。睇舞台剧，你一入嚟就叫你熄电话吓、啊，你又唔走得熄灯，你想走都要揾个人揾电筒照俾你， 唔系冇意思啊， 你都唔好咁意思啦，系咪？你 所有人都好專注咁去睇，你去睇電影都係啦。雖然開始有啲人識爆谷，同埋隔離會開始你聽到有人會來唔來喺度詢問啲劇情啊，但係冇人答佢喎。 喂，佢真係死咗啊！ 係啦，嗰啲咁樣啦。咁但係電視劇咧就好唔同啦，即係而家你喺屋企，你可能食緊飯，佢稍微差啲嘅劇情或者係唔夠緊張咧，你就可能已經 入去洗碗 啊，洗碗啊，或者就係咁樣嘅。咁所以變咗咧，電視劇咧有某一啲嘅考慮係唔同咗，因為睇。我就当电影同电视咁先算啦。电影呢，如果佢有一啲冇咁容易明嘅嘢呢，但係因为你可以当你係被逼先啦、你坐咗喺嗰度你唔会走咗去呀。咁你要諗呀。咁但係电视劇呢，佢哋習慣咗呢，就係哎呀我唔讲清楚呢，佢就可能会唔明，然之后会走咗去㗎喇。 不断吸引住嘅一定要係。 同埋因为你要照顾嘅观众层面阔好多嘛。你去电影，你去睇电影，你系自己俾钱买飞入去。 系啊系啊。 但系你电视咧，好可能系我冇特别嘢做，开个电视睇下有咩睇。 系啊， 好睇你就继续睇，唔好睇你就走噶啦。咁所以佢就要照顾嘅人嘅层面好广啊。 嗯嗯嗯。 所以就算我哋觉得唔好睇咧，可能有啲人觉得好睇嘅，因为佢照顾人嘅层面广。但系因为佢要照顾嘅人嘅层面广咧，可能出现一个最常见嘅一个。我可以话系一个失误啦，又或者系一个佢哋容易做啲嘢做得唔好咧，就系、是、所有嘢都要画公仔画出场，要讲到好明白，同埋咧成日都要咧将一啲原本应该用戏剧方法去推进嘅咧，用对白交代咗就算啦，又或者将一啲嘢咧唔知点解阿赖慧玲啊，我都识咗你成十年啦，喺咩情况之下一个人会讲样咁嘅嘢咧？除非我要问赖慧玲借钱嘅啫，如果唔系你唔会无端端讲阿小明啊，我都识咗你十年啦，系啊，我仲记得以前我哋一齐踢波。唔会讲噶嘛， 系 咪？即系佢要交代俾你啊嘛，因为喺电视剧度，但系喺真正嘅生活唔使噶嘛。但系如果嗰场戏我而家知道啦，诶、哎，真系佢要问佢借钱嘅，佢走埋同佢讲，喂，我识咗你都十年啦，跟住个对手一答应系。今次又借几多啊？咁、那个戏剧就推进啦、因为嗰样嘢系帮咗你解释件事嘛。但系好多时电视剧咧出现紧其中一样嘢最最最惨嘅就系好多时要交代得好清楚，因为一交代得唔清楚咧，观众就一系唔明啦，一系就觉得好烦啦。即系嗱，早年都有一套好好嘅戏叫《天与地》， 系 咪？ 系系系。 然之后好多人话睇唔明啊，好难明啊。咁、跟住就流失咗一扎观众咯。而嗰扎观众大部分系咩咧？家庭主妇。 系系系。 咁但系嗰个系佢哋最大嘅观众群嚟嘅。咁、所以我就话啦，好多时咧系啲观众系影响紧呢样嘢，影响得好深远，导致佢哋必须要咁样做。然之后咧又照顾唔晒所有人嘅胃口啦。咁、所以就有阵时就时好时唔好，但系到最后一样嘢，好嘅戏系应该所有人都觉得好嘅。你谂下，真系好嘅戏咧，系我哋个个人睇完之后，哇，嗰、那个好、啊，香港出现过好好嘅剧本噶，《无间道》 系啊。 我冇乜点听过人睇嘅话，我觉得唔得啦。刘德华啲戏差啲啦，个剧本写得咁差，都唔知做乜嘢，冇人咁讲。嗰个人个系因为个戏本身嘅戏剧张力，本身个古仔，本身事件嘅发生，系全部嘢都好好嘅。咁就真系个剧本嘅功劳系占好大部分啊！就系、关于《无间道》，我哋迟啲有机会有 系啊，不如我哋下次就讲下《无间道》啊！即系搵一个搵一次我哋 可以啊，绝对可以啊！ 就讲下《无间道》同埋《天与地》我都有兴趣听下。 好啊！ 咁但系头先我哋讲翻电视剧先啦，我哋讲紧就有时我觉得咧有啲咧好大嘅对白，点解我话好大嘅对白？即系可能突然之间我哋倾下偈就，我会突然之间同佢讲阿初。人生呢就好似天上面嘅彩虹咁样。哇，我觉得好大，呢啲唔系好人嘅说话呢，好容易就会出现喺电视剧本里面。同埋我觉得有时啲情节呢都系好容好好奇怪嘅情节，突然之间就会有一个失散咗二十年嘅仔返嚟搵佢。呢啲咁嘅剧情你又点样睇电视剧有时成日会出现呢啲咁嘅剧情 呢？第一你讲嗰啲所谓好大嘅对白先啦，嗰啲好大嘅对白我唔认为一定有问题嘅。嗰啲所谓好大嘅对白，只不过系你人生入面有冇出现过啲咁大嘅事件，令到你要讲嗰啲对白啫。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如果你嘅人生出现过嗰啲事件嘅话，你就唔会觉得嗰句对白好奇怪噶咯。即系又或者咧，你有冇？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啦。你细个嘅时候睇戏咧，睇完之后觉得哇，点边会有人讲呢咁嘢噶？ 系啊， 过十年廿年之后，你大个啲啦。然之后你真係有嗰个经历，你真係嗰句嘢由你把口里讲过出嚟。 係。 即係可能会有呢咁嘅事件，只不过係嗱，到最后你如果係要话去追究责任，係咩人嘅责任呢？如果你觉得佢对白大呢，就係话剧本係占好大部分嘅，剧本占咗大部分。咁、 因為個劇本有冇承接到去到嗰個位佢需要咁大。 咁 事 未去到要咁大。 好啦，咁但係如果嗰件事去到然之後你睇到嗰個演員做得唔好，咁演員有可能有好大部分喎。咁但係 有。件事又未夠濃郁。 係啦。所以你講嘅呢個情況呢，我好難籠統咁話係乜嘢。但係如果係你話嗰個劇嗰個對白好大呀，大到都讲唔出口嘅话，咁个编剧 你可唔可以唔好将我摆喺一张手术床咁冰冷咁去解剖我？其实讲分手啫嘛，你明唔明啊？我觉得太大啦，我真系睇过呢啲剧本嘅。 唔系，但系嗱，又有一样嘢，即系到最后，我觉得我哋去睇戏咧，我哋系想嗰样嘢戏剧性嘅。即系你头先讲嗰对白，其实系太过戏剧性啊嘛，系咪？但系其实你谂真啲，我哋去睇戏系想嗰样嘢戏剧性嘅，而编剧系佢嘅责任就系、是、我英文我成日话 be dramatic 就系要戏剧性，要戏剧化。我哋系想咁做噶嘛。而家只不过系嗱，到最后我觉得认为呢句系金句嚟嘅，我不生受用啊。我以前嘅老师李铭心老师喺演艺学院嘅时候，佢话好嘅戏系咩咧？几日字讲完噶啦，情理之内，意料之外，系合情合理嘅、哦，只不过我哋估唔到。咁如果佢讲嗰句嘢係合情合理嘅，但我哋估唔到，咁嗰个可能係好嘢嚟喎，只不过係演绎嘅时候做得好唔好囉。 情理之内，意料之外，哇，好劲啊呢句。因为呢其实我哋自己读书嘅时候呢都有啲编剧堂嘅。我好记得呢，因为呢样嘢係一直都我秉承住，我自己有时写嘢我都会觉得係我哋写嘅嘢一定要系 make sense 嘅，即系合情合理嘅，系一啲人讲嘅说话，唔会写一啲。我觉得嗱，哇，即系分手都好难会讲到去你将我放喺张冰冷嘅手术床上面解剖咁大 嘅。咁但系又睇你咩人嚟嘅啫。咁如果嗰两个都系医生嚟嘅话，未必系有问题嘅。但系如果嗰两个系农夫，咁啊好明显有问题啦。 喂，你又变得所有嘢好合情合理咯。咁好啦，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讲埋你一啲唔合理嘅情节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翻嚟一剧之本呢一个节目啦，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咧，同我哋讲下剧本嘅。嗱，初事不宜迟啦，我哋头先咧就讲紧一啲譬如电视剧会见到嘅一啲唔合情理嘅对白，但系咧你都话翻俾我哋听，如果合乎个角色或者剧情咧，其实嗰句对白系冇问题，我哋要睇清楚究竟系演员嘅问题啊、导演嘅问题啊、剧本嘅问题，定系真系我哋观众有问题啦。咁啊，再讲落去啦，不如我哋讲咁耐剧本啦。其实嗱，你头先就话好多剧本都系。可以为佢合情合理地解释到佢嘅问题嘅。但係如果真係要讲啦，好笼统好笼统，一条剧本或者咁多剧本里面，你觉得最容易见到嘅谬误喺边度呢？ 其实其中一样嘢我自己即係最经常接触到剧本嘅谬误系咩呢？就个学名呢就叫Douglas Mackinna， 系拉丁文嚟嘅。 咁系点解呢？我哋听到啲嘴都歪埋啦。 Douglas Mackinna 译返做英文呢就叫 God from the Machine， 中文呢就系、是、神由一个机器度走出来。其实呢一个咁样嘅术语啊系如何走出嚟嘅。咁嗱，我哋之前话西方戏剧源头就系呢个叫做古希腊嘅悲剧啦，古希腊嘅祭祀啦。咁但係呢一個 God from the Machine， 個神由個機器度走出嚟係幾時出現呢？其實喺中世紀呢大約有800年至1000年嘅時間呢，西方係完全禁止咗戲劇㗎。因為喺古羅馬嘅時候呢，劇場運動就等於咩呢？驕車淫逸。即係你諗下鬥獸場啊嗰啲咁樣，基本上就等同於戲劇運動㗎啦。咁有1000年就係喺呢個教會統治嘅時候呢就已經係禁止咗。但係去到末期，即係所謂中世紀嘅末期呢，乜嘢人開始做返戲呢？你點都估唔到，係教會。教會做返戲，佢哋喺咩地方做戲呢？就喺教堂啦、教堂門口啦、教堂門口出面嗰個空地啦，就開始做戲。咁而因為佢哋做好多都係聖經故仔呢，神同埋魔鬼就經常要出場。 咁佢哋出場呢，你對於啲觀眾嚟講，如果佢喺後台行出嚟就好似唔係幾夠架勢咁樣啦。所以特別係神出場呢，佢哋就開始諗啊，我點樣可以即係搞啲花神、啊、神要出嚟啦。咁不如我哋搵嘢吊佢出嚟啦、啊、又或者我係做一個嗰啲嘅機關係啦，機關門打開然之後放煙咁行出嚟。講、啊、真嘅，而家我哋好多嘅劇場嘅機關呢係由中世紀嗰陣時開始發展出嚟嘅。咁、啊、而其中一樣嘢就真係嗰部機就叫做God from the machine， 就是神由那一部机器里调出来、啊、即是说如果个剧本突然间神要出现，你就一定要有 God from the machine， 那部机器将神带入来了。咁但是而辗转呢，我哋呢样嘢呢就我哋形容啲差嘅剧本桥段，特别系一啲我哋叫咩呢，我笼统嚟讲就叫大巧合。咩叫大巧合呢、啊、我讲返嗰啲剧本先。嗰啲剧本好典型出现一个情况就系咁啦。你想象下有一个剧本用咗个半钟头嘅时间刻画一对兄弟，佢哋系王子嚟嘅，嘅恩怨情仇喺佢嘅父王死咗之后，两个打生打死，开始问其他国家借兵，然之后点知咧呢一个二王子啊中意咗呢个大王子嘅个老婆嘅，恩怨情仇搞个半钟，到最后两个人喺战场上面准备，两个都已经碌起地，所有士兵死晒，准备吉最后一剑嘅时候，突然间神入嚟啦。跟住神话，神爱世人，你哋唔好自相残杀啦。跟住佢两个突然间觉得系、哦，跟住个戏完咗。咁你諗下呢个系咪就系 God from the machine， 神喺部机器度调入嚟，然之后神解决晒所有嘢，咁个戏就完咗啦。 喂，咁其实呢招系好好用喎、啊。 呢招梗系好用啦，边度都可以用，然之后用完之后就一定要完㗎啦嘛。 係啦，即系所有编剧觉得写到好複雜啦，开始啲嘢混乱啦，唔对，唔知点解会写到咁样嘅剧情。咁、等个神落嚟系真系搞掂晒。 係啊，咁但系我哋原本呢一个咁样嘅术语啊，神由一个机器度入嚟，就系、是、原本就系描述嗰个机器啊嘛。但系咧，亦都辗转系因为逢系要用呢个机器，就真系神入嚟啦。咁神入嚟就乜都搞掂啦，系咪？咁所以呢一个辗转，我哋而家喺编剧上嘅术语咧，亦都用呢样嘢嚟形容咧，就系、是、我头先讲话一啲突如其来大嘅嘢，又或者系一啲无敌大嘅巧合，你讲乜都得啦。你谂下，又系同一个剧本，又系两个王子打生打死个半钟。然之后两个约咗最后一场，就喺华山之巅要决斗嘅时候，突然间阿大王子喺马路行过，俾车撞死咗，然之后唔使打，咁都系其实已经对我嚟讲啊，已经系 God from the machine， 就系神入嚟，即系你有一个大巧合，乜都讲得完噶咯。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我经常叫我所有嘅学生都要避免嘅，就系唔好有呢啲咁样嘅大巧合，令到你个故仔推进。而其中一个咧，最经常我哋见嘅就系、是、我唔系针对电视，但系电视因为我哋最容易系见到嘅就系咩咧？咩系大巧合啊？你成日都会见到啲人咧就唔小心啊偷听到人哋讲电话，每15分钟、30分钟，你就会喺电视度见到一次噶啦。咁啱你听到人哋喺度讲电话， 喺个门罅度， 咁啱你喺门罅度见到一啲嘢，咁啱全部都系咁啱嘅，有冇咁多咁啱啊？嗰啲就基本上对我嚟讲已经系神由一部机器度跌入嚟，你将嗰啲巧合摆埋晒一齐，一定通啦。所有嘢都咁啱俾佢发现咗，唔系由嗰啲角色嘅主动意志去执行出嚟嘅。咁呢个就系我哋最经常见嘅一个编剧嘅错误咯。 哦，所以咧有时就会可能一般观众咧睇呢一个嘅电视剧咧，就会有一个感觉，咦，点解咁奇怪嘅剧情？咁突然又推进咗去第度，咁突然又有其他事发生，或者系每一集都可以唔关事嘅，就因为有一个神来之笔，或神嚟自个机器咧，就出现，跟住即系就完咗呢一件事啦。咁下一集咪可以完全唔关 系 咯。 佢未必系完咗件事嘅，但系因为佢要想办法令到啊呢、這个系知道一啲佢唔应该知道嘅资料嘛，咁咪要做一啲巧合咯。但系太多嘅巧合就会导致我哋个戏冧啊，因为我哋成日都会话，特别系啲阿爸咧就好中意讲呢句做戏咩？你真系做戏先会咁多巧合嘅啫，就系嗰啲巧合就令到个剧本唔得咯。但系好 一个钟四个巧合嗰啲， 冇错。 哦，几有趣喎！嗱，好啦，今日咧我哋听咗阿初讲咁多关于剧本嘅事情俾我哋听啦。咁啊，讲咗何谓系剧本啦，即系个剧本我哋应该点样去鉴赏佢。希望各位以后即系唔单止睇电视剧啦，我哋有时睇电视剧可能好似我哋今日所讲啦，会见到好多啊唔合情理嘅地方，但系都唔好咁谂住，可能咧系有一个原因佢会去咁样写。我哋咧要继续听我哋嘅节目落去，希望咧大家会学识咧，究竟系点样分到系导演嘅问题啊、观众嘅问题啊、演员嘅问题定系剧本嘅问题。希望咧我哋嚟紧可以令到各位观众咧了解更加多关于剧本嘅知识。阿初，咁今日多谢晒你啦，咁我哋预告下一集讲啲乜嘢啊？ 下一集啊，我头先都话啦，我啊想由一个真系我哋西方戏剧嘅源头开始讲起。咁咧，我就想讲下，真系同大家讲下古希腊嘅悲剧。佢嘅特色或者可能揀一個半個同大家分享下。 好啊，咁啊，我哋以後咧就繼續翻嚟聽阿初講故事俾我哋聽啦。今日多謝曬阿初，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Thank you.